间的木棍去挖蔬菜 dig for 我们又一次见到了 for 这个词它表示目标 dig for and eat their food off banana leaves 从香蕉叶上取下食物 off 表示从一个面上消失或体中消失所以看来他们吃香蕉 they cut wood and hard fruits with stone axes他们用石斧石头做成的斧头来伐树来打开坚果这里的坚果指的是比较外壳比较硬的水果 hard fruit 而不是我们常说的 nuts they make wooden tools with stone knives 他们用石制的刀来制作木头工具 wooden tools 所以 make something withsomething. They make fire by rubbing two sticks together. 其实在中国的南方现在还用竹子取火两块竹子在一起摩擦就能产生火他们这个呢是用两个木棍在一起摩擦产生火这都是可以的但 make fire by 这个词后面接动名词 rubbing 就通过摩擦的方式 two sticks together 我们这里面看到了我们用了两次 make但后面接的介词都不一样这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地方 It's really hard for modern people to get used to this kind of primitive lives Takes a little while and takes courage to understand how they live the life These people do not hunt or kill They are gentle, friendly, and peaceful people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 do not hunt 他们不打猎也不杀生他们是温和、友善、爱好和平的民族。They do not want to change their Stone Age living condition or move away from their jungle home. 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所谓的石器时代生活条件，也不愿意从他们的丛林家园中搬出来。Change their Stone Age living condition.Stone Age 这里这个专有名词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修饰后面的 living condition 叫生活条件 move away 表示离开 from 指的是从哪里离开从他们的 jungle home 离开 you know yeah do you think what I want to do you want to go there I want to send you to go there you want to send me there I like meat though which if I got there would all change No, Danny 和我特别想把伊安老师送到这个 primitive tribe、 yeah. 去看一看Well, how do you like their life? Well, I say it's boring, but I probably envy them because they have, it sounds like, in fact, it definitely is, they have no stress. They'll have zero stress. Could you list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primitive world and the contemporary modern world? Well, yeah, I can see the pros. I mean, they will have, as I say, zero stress. That's the first thing. No bills to pay. Oh, yeah. That sounds good, doesn't it? No traffic to contend with.Yeah, they obviously have a lot of conversation, a lot of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 getting to know people, because they've got nothing else. No, oh, Danny, this is going to kill you. No mobile phone. Not just one, but not no two. No laptop. I love that. No, oh, no laptop, Danny. Oh, no. You'd、good. Love that, wouldn't you? Yeah. I don't like that. That will kill Danny. No bicycles.Yeah, that's okay. That's not okay for you. No, inefficient transportation you're talking about. No transportation apart from those things called legs. On foot. On foot, yeah. And really, I think it's a community, isn't it? Only 24 people. You would know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did every day. No privacy. No privacy. No privacy that's at all. That's not Ian's life. I don't like that idea. So especially with banana leaves. Yeah? And they cut wood with hard fruits with stone axes. I think they would have frustration if they understood what that was. I mean, actually, what happens is they, tribes like this, if they have never moved outside of that tribe, do not understand things like anger and frustration. Yeah. Whereas if we go in there, we understand what anger and frustration are. So I pick up the stone axe and I start to hit this...hard fruit and it doesn't break and I hit my finger I get angry and frustrated they hit their finger and they think oh I hit my finger Yeah, that's true. Because they've never experienced frustration and anger. OK, 现在呢，伊恩告诉我们说呢，他对这个原始部落的这个群族呢，非常的妒忌。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是零压力，是 zero stress, 是没有压力的。而且呢，他们也没有账单要付，没有交通堵塞，而且他们之间的沟通很好。但是呢，有一点他认为呢，对丹尼来说呢是比较残酷的，就是说你不可能有你的手机，也不可能有你的电脑。但是另外一点呢，伊恩觉得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原始部落的人呢，他是不懂得愤怒和受挫的。如果说他们在用这个斧头砍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砍到了自己的指头，那伊恩呢肯定会勃然大怒。但是这些人呢，他没有离开过这个原始的这个社会，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不知道什么是愤怒，什么是受挫感。所以当他砍到手指的时候，也只能是哦，我砍到手指了。其实现在地球上呢，还存在着许多的这个原始部落，但愿地球的现代文明呢，也能够给他们一席之地。好，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请 Danny 为我们总结一下这篇课文，大家应该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掌握。 好的，首先我们看词汇表当中呢，有一个单词叫 unusual。 在读这个单词的时候，舌头应该是处于一种卷舌的位置，卷舌不是前后卷，是左右往中间卷。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单词的时候，尝试着感受自己舌头的形状 unusual， 而不能读成 unusual。 这个单词读起来应该有一点费力才对， unusual。 有些朋友 usually 总是发不好， usually 应该是有一种摩擦，因为我们知道英文的发音跟中文不一样，在于它调动了很多的我们的口腔的器官，而不光是用我们的声带来发音，所以这在读音的时候呢是一个关键。除此以外呢，是还有气息在后面推着我们的声音往前走，结合我们的这个鼻腔、口腔、嘴唇、牙齿在一起互相配合，形成了很多的音。而作为一个辅音来讲，它气息输出的时候大多都是被阻止、被加工的，所以 unusual。 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这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表达法，特别值得写作和口语借鉴的。首先 in the heart of the jungle in several ways， 第二行在某几个方面。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大家常说，也不知道英文会不会说，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句话其实应该翻译成 in a way， 但是有同学能不能 in the way， in the way 就不一样了，它的意思是碍事儿啊。Well, please move the chair, it's in the way， 请把椅子挪开，它有点碍事儿，正好挡上了， it's in the way。 这是 way 这个单词，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叫 in several ways。 另外 stone age 这个单词要注意，它的开头字母要大写，专有名词。 关于一个人的着装呢，其实在英文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法。从这个 wear 这个词引起的。 是啊，我们现在知道 wear， 比如说 evening wear 晚礼服啊， sports wear 运动装， underwear内衣等等等等。 wear 这个单词是相对和别的词搭配可以形成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名词。 wear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 是啊，那其实有的同学可能，我们如果说猜个谜语的话， there's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to wear every day，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这是什么东西。 wearing your smile every day， 所以 smile 和 wear 是搭配，所以呢我们知道wear 也可以接 smile。 What are you wearing today？ 今天穿的什么？我们说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我们所了解到的服装目前为止，比如说 pullover 套头衫，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常说的 slacks， slacks 指的是肥腿裤。我们还可以说 sneakers 胶鞋，都用 wear 这个词来搭配。男士用 shirt， 女士用 blouse，连衣裙 dress， 我们都会用 wear。 They dig for vegetables， 那么 dig 这个单词呢，我们说表示的是挖，我们说深度挖掘某人的潜力，能不能用 dig 这个单词？我曾经听说这么大胆的使用过啊。 既有中式英语的嫌疑，但现在好像有人这么用，但是其实用一个词比它更合适，就是 develop， 叫 develop one's potential。我说直接用 dig 听起来有点，稍微有一点这个中式的感觉， 太原始了啊。 嗯， 可以说 dig a hole 是吧？ dig a hole 可以。那么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 ，it's time we dig in， 我们就开始吃了 ，dig in。能想象到这吃饭的这个壮烈场面的 dig in 这个词汇，大家可以参考《史莱克二》里面的这个中间他们吃饭那个场景啊。Let's dig in， 我们开始吃吧。Dig in。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Goodbye, everyone. Goodbye. Goodbye.